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北京进入今年夏天以来最热的时段，北京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黄色、橙色高温预警，局部地区更是记录下40摄氏度的高温。与此同时，台风灿红刚刚离开我国东部沿海，在韩国登陆。另外，有可能登陆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台风浪卡已经在酝酿之中。那么，今年入伏之后，北方的高温图将会是怎样的曲线？为什么沿海地区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组团登陆的一连串台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风云激荡的仲夏时节。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这两天身边的所有人几乎都在关注天气，也确实因为最近北京太热了。那么这种炎热的天气有没有超出过去的记录？这样的高温还会持续多久？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两位气象领域的权威专家，一位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高登一研究员高老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明英，张老师，欢迎您。 你好，朱军。 这两天北京确实非常的热，印象中好像气温最高预报到40摄氏度，但是我看到也有人发在朋友圈里的那个截图，他那个汽车测到那个温度计最多测到40度，甚至48摄氏度啊。首先想请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气象台发布的那个气温是怎么测的，这两天测到的最高温度到底是多少？ 这个气象测到的气温呢，它有一个规定，一个呢是必须要在百叶箱里头，而且在这个百叶箱的里头的这个温度表的那个感应球，球部距地面是1.5米高，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了太阳的直接辐射，同时呢，因为百叶箱还有一定的通风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测到的温度，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大气的温度的话呢，可能根据地方不同，它也差异非常大。像刚才说的，在汽车附近测到的这个就比较高。前几年呢有一次，这个也是像这样天儿，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特意到这个长安街去测了一下。长安街地表的温度呢，气温在35-36度的时候，长安街地表的温度普遍在50到60度之间，地表温度相当高了。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说它不能代表真正的气温。你比如说咱们最近这段时间还出现一个情况，我看昨天的这个好多的新闻媒体讲的，我们有90多个这个气象站测到的温度呢都突破了40度。这个气象站的这个自动气象站测到的温度，这个是也是真实的温度。但是它这个温度呢，它不能真正代表这个普遍性的严格意义上的这个气温。 是 我们这个气温呢，相对来说呢，这个是要求比较苛刻的，它是要进入到历史资料的。自动气象站这个测到的气温呢，可能它是主要用在科研，或者用在一些预报上头，或者用在服务上头，所以这个气温呢是略有一些差异的。最近这段气温是比较高，像这个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8.9度，这个气温就是相对比较高的气温，但是在历史上还不是最高的。 虽然各个地区还有您谈到的各种测法 得到的结论不一样，但是同一个感受，就是昨天如果在户外活动的话，真是热的几乎让人要崩溃的感觉哈啊！甚至有文章说北京进入了桑拿天，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想，其实仔细体会一下，昨天这种热浪滚滚的这种干热感觉，其实跟咱们印象中的闷热的那种桑拿天还不太一样啊。想请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就咱们所在的这个华北地区来说，北京上空的这个时节的这个天气特点，具体来说一般是怎样的？还有就是说，目前咱们经历的这个干热天气，您觉得跟过去这些大趋势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好，我首先说一说刚才张老师讲了一个，就是我们一般说气象，整个世界气象组织它规定一个测量气温的一个方法，它为了整个世界气象上好画天气图，它是，但是呢，我们人实际上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说的温度是体感温度。所以你感觉到那个什么是那个五六十度十五度，那是一个体感温度，所以体感温度和真正的气温之间是有好大差异的，所以这个呢大家还是要理解这个问题。那么像我们北京今年的这个环流形势啊，那么我想这一点具体的来讲呢，可能张老师更熟悉一点。那么今年我们知道受益是埃尔尼诺年，埃尔尼诺年呢，就是现在我一直认为，我刚才那个张老师还讨论呢，就是埃尔尼诺年，按照过去我们研究的结果呢，它台风在我们影响我们国家台风应该少，应该少，因为埃尔尼诺年的时候啊，是东太平洋气温偏高，而西太平洋气温是海温是偏低的，那这个时候呢是台风要少，但是呢他说的是整个这个台风季节。现在还没到，还不好说。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台风如果说在我们的海上要是活动很强烈的话，那它有的时候就会决定于一个副高的位置。比如说假如说现在台风就在副高的南侧活动，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台风的这个副热的高压呢就会伸向我们北边的高的纬度。北边高的纬度的话，如果符合升向北边高的纬度的时候，那你北京的上空就是热，那是没办法的，在弗雷德高压下。所以我想张老师可能知道最近弗雷德高压到底升到什么位置了，这个我还确实不是很清楚。但是一般说来，台风如果在南边拱得很厉害的时候，它一般副高是偏白的，那副高是偏白的，那么偏白的就会影响北京上空的高温。 这几天的话呢，就是受副高影响，这个咱们实际上就像你刚才说的，确实是一个干热天气。从11号、12号、13号这三天，这个气温都比较高。11号的最高气温是34度多，不到35度；12号35度；13号又是超过35度了，都是38度多。这个时候的湿度是多少呢？最小湿度也是在最热的时候，中午前后。最小的相对湿度不够20%，只是10%多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完全是一种干热天气，还不是真正桑拿天那种闷热的那种意义的高温天气。 张老师，就目前就咱们谈到的或者说大家关注的这三天的这个气温，跟往年一样不一样呢？ 这个每年呢，咱们北京啊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就是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高。咱们一般的是以35度为标准，超过35度就认为是一个高温日了。每年在6月的下旬到7月的上旬这段时间的话呢，往往是这个高温日集中的时候。但是这也不完全是这样，有的年份呢就是一个35度的这样高温天气也没出 啊， 有的年份呢相对比较多。你像这个65年的话呢，这个出现大于35度的这样天气呢，一共16天。到了这个99到20年这个时候呢，出现大于35度天气呢，都11天到15天。所以这样的话呢，有的年份多就是要到10几天，有的年份少相对就没有。但一般情况下，每年的这个高温天气在我们这个季节，一般都是3到5天出现超过35度的。这个种情况就是高温日，我们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叫连续高温 啊， 那个就更厉害了。像咱们这回就是12号、13号连续出现了2天了高温日。如果今天再出35度以上高温，就得3天了。这个时候人就感觉到非常热的， 而且超过35度的时候，这就非常难受了。 对 这2天连续高温日，而且还正好赶上入伏。 啊，所以很多朋友我听到大家都在感叹说，咱老祖宗这个总结传承下来这个节气啊，这各方面还真是非常的准确。所以在这也想请两位谈一谈感受，就是根据两位的这个观察，还有这些年来做研究啊，这个节气跟两位这个研究和记录的过程中，这个吻合度有多高呢？ 嗯。机器的吻合度，实际上因为机器呢，它是从农历 是 那样来推出来的，而我们农历这变化呢，它是和太阳和地球之间的关系这样来的，所以这一点呢，它按说它是代表了这个地球在绕太阳运动过程当中，它的气温和其他的一些变化的规律基本上还对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真正影响到我们地表面的这一现象，除了就是日地关系，就太阳和地球之间的就是周而复始的转的轨道以外，它还有比如说在北京这一段时间是什么大气环流控制，如果说是台风控制来了，那就是一个有个天气，如果说弗莱德高压长期控制的地方，它又更那就温度就更偏高了，如果说西风潮过来的时候，那气温温度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人们感觉到的就是当地的气温的变化和有的时候季节不一致，所以今年一致了，大家也觉得哎呦哦很奇怪， 对， 其实呢它经常不一致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决定于的大气环流的变化，这个大气环流每年之间差异是比较大的， 今年这正好是什么大暑小暑，咱们老百姓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是 啊，就感觉特别热，所以正好今年正好是小暑的这个第一天，就是咱们也是入伏啊，小暑过了应该是入伏的第一天，所以这样正好和这个都结合起来，又是小暑节气里又是入伏的第一天，正好赶到这个高温天气，所以觉得这个很准。实际上应该说是总体来说是一个概率，它相对这个准是一个大概率，不是说是这个小概率，而不准的情况是些小概率。这主要是这个农历是讲的是以月亮为主的，其实影响大气的主要是以太阳，而咱们这个阴历的话呢，就是咱们农历这个相对要差别比较大。为了弥补这一点，所以我们有个24节气，24节气和我们这个公历的非常吻合，就是它每半个月一个节气，正好呢就是和我们这个太阳的这个运动呢这个非常配合的非常好，所以正好这个到了该太阳最热的时候了，就正好进入到小暑，再往后就是大暑这段时间啊，再后面这个太阳那个离开始就是离我们远一些的时候，就是斜的照我们地球的时候，照我们北半球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温度又开始降低了，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吻合的。它主要考虑是24节气弥补了农历在这个太阳方面的一些不足。 就像两位说的，咱们的这个农历和农业啊，有科学的地方，或者说有大概率的吻合的地方。那我再追问一句，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三伏天最热，那是不是现在一入伏就已经这么，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到三伏天的时候，这个气温还会创出记录呢？ 有可能的 啊。 我记得在我们历史上有就是头伏二伏过了以后，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后边还有高的时候，就像我们从冬天到夏天过渡的时候，一开始一个寒潮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夏天往冬天过的寒潮来以后，气温一下降下去了，但是这以后有的时候气温还会突然升高，这就是跟环流有关系，所以不是说进了伏一定到那个过了伏就不热了，不是，它也跟环流有关系。 对，这高老师说的这个跟大气环流这个关系，具体到每一次的高温天气，除了受大的背景影响之外，就和当时的环流关系特别密切。你看我给你两个数据你就知道了，咱们北京呢就是出现最高的，我们记录上观象台最高的极端温度是出现的是42.6度，这是在1942年的6月15号 啊， 这是6月中旬出的这个，这是相对比较早了高温天气。而在近30年里头，我们看啊，出现的最高的温度呢是41.9度，这是在1999年，它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它出现在7月24号 啊， 这就说明就偏晚了一些了，所以今年现在是这个刚刚是14号 14号， 所以 往后有没有出现更高的温度 高的， 哎，完全有可能，只要大气环流 是 调整有力，比如说副高完全控制我们北京了，这个时候完全可能出现比这个再高的。但是一般的每年的最高温度的那个日数大概这么多天数，不会再太高了，太多了， 也就这段时间了。 对 啊，两位刚才谈到大气环流的影响，我想起来还有一个事儿也替大家问一问，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个日子过得有比较舒服的一段，给大家印象确实很深。白天说热吧，其实那个大气透明度和这个扩散性也非常好，空气质量也好。哎，一到傍晚还下场雨，所以说晚上睡得特别舒服。大家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北京当时进入了天气系统的一种友好模式啊。当时那个规律是怎么形成的？后来又怎么被打破的呢？ 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天气形势也是大气环流了啊。我们这个说的小一点，大气环流因为是整个全球性的一个东西了，我们把它范围缩小一点，缩到咱们北京华北地区上空，或者这个再大一点，就是东华北这一带的，这个时候造成这个天气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上空啊，咱们在东北地区靠近华北，形成了一个低压的一个涡旋。这个低压涡旋呢，表现的是什么？和它配的这个空气呢，是个冷性的，也是我们气象叫冷涡。这种天气的话呢，相对是一个冷空气控制我们。另外，这个冷涡的话又有一个特点，它有一定的上升运动，所以当到了傍晚，白天温度升高了，到了傍晚以后，这个加热作用使它会产生这个热对流，所以整个气温呢又不很低，因为它是个冷空气控制。到了经过这个白天的加热以后，到傍晚气温升高以后，到傍晚的话它又会产生热对流，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气温不是特别高，感觉还比较舒服。到每天的这个傍晚到上半夜还会下点雨，雷阵雨，这样天 时间还不长， 哎，时间还不长就阵雨，所以感觉到非常非常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冷涡天气。而这段时间冷涡已经没有了，所以控制我们的什么，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这个副热带高压了，这个时候天气就难受了。不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说是15号又开始天气要降温了，明天就是这个降温，就是又一个冷涡过来了。这个冷涡目前现在在蒙古内蒙古的中部正在向咱们这个偏东方向移动，如果这个冷涡这个按照我们预计的这个规律移动的话，明天就可以影响到北京，就是在这一周后期受这个冷涡影响，又会感觉到相对进入到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了。 那这冷涡能待多长时间？ 现在看来哈，夏天要是北京上空多冷涡，两个好处，一个它下雨温度不高， 是 第二个大气的环境也很好，所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的蓝天白云非常高兴啊？其实是天气带来的，并不是说我们的排放一下就减少，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天气系统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好处啊，确实是很有意思的。 这就是北京常说的人努力天方嘛， 对啊，这次下次再来的话呢，这个冷涡到了以后呢，一般的天气系统都是这样的，3天到5天左右一次天气过程。你比如这次高温天气，也是到现在已经是从11号开始算到今天已经是4天了啊，一般都是3到5天这么一次过程。夏天的话可能这个冷涡持续的时间可能更短一些，一般3、5天这个规律，所以我们按照这个3、5天的规律来说，短一点控制3天，这个时候也就到了双休日的周末。如果长一点能到下周的初，这是最理想的了，但是不会这个时间太长了。夏天毕竟是夏天，这个不热过夏天就不太正常了。 两位刚才谈到，其实咱们回头想一想，今年夏天还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算是比较舒服的。 对 一方面是我们的感受，一方面是相对南方来说，我们记得前一段时间在长江三角洲，像上海、南京这些城市经历了强降雨啊。那么有的文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连日阴雨的时候，其实属于当地的梅雨季节啊。梅雨季节这个4个字写出来，好像看着挺有诗意的哈。而且咱们常年在北方生活的人，想象来说，梅雨季节可能就是那种小斜风细雨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想到，咣当一下下了这么大雨，咱们在电视上都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是这个公路街道被淹，好像有的桥梁都差点被掀翻了。为什么今年就是南方的这个梅雨季节又显得这么猛呢？ 张老师更清楚，今年实际上是台风，台风带来的，本来到梅雨季节了，但是他这个时候，咱们前一段时间不就3个台风吗？ 三个台风的影响了， 其中我就说过去这个叫台风群，而且过去的 我们有气象学家统计过，凡是在七月中下旬和八月上旬，要是出现台风群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台风就会往比较高的纬度上移动，在比较高的纬度上带来大的降水，所以说这是一下到了宁波啊什么的，那就那么大的降水，实际上那个大的降水主要是台风带来的，而梅雨的降水不会有那么大。 梅雨的话呢，咱们一般都是忽然的高压，这个一个偏就是偏南气流和北方的这个偏北偏西气流汇合以后呢，形成了一个复合带。每年这个雨带的话，它是由南向北在移动的。比如说到了五月中旬，这个时候呢是华南地区的这个多雨期雨季，也是他们进入了他们的入汛期了。到了六月中旬，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梅雨，这是指的这个江淮流域的梅雨。再过一个月，它又北跳了，就是到了七月中旬，这个雨带呢就会跳到咱们华北地区。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当然，就刚才说的大气环流了，大气环流不一样，它也不一样。即便是梅雨期，这个也是差异很大。像古诗里说的，叫黄梅时节家家雨，这个雨下的很大了，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个是这个雨下的比较多，但是也不一样，有的这个梅雨季节呢，它会出现空梅，就是这个没有这么多雨了，比方有时候也是古诗也说的叫梅子黄时日日晴，对吧，正好和它相反了就，所以这个虽然是这个都是梅雨期，就像刚才说到这个季节相对雨下的比较多，但是它具体的跟大气环流有关系，每年还是不一样的。今年的话呢，应该说是还是咱们最早说的受厄尔尼诺影响，这个江南地区就是南方地区相对的暴雨比较多，这就是大气环流的作用。应该厄尔尼诺，上次我记得去年咱们做厄尔尼诺的时候说这个事儿，厄尔尼诺年的话呢，一个是这个江南地区就是南方雨多，咱们华北地区呢往往就雨季就偏少，到目前来看还基本上这样的，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到这个季节下看还是这样，但是降雨偏少不是说是这就基本上没什么雨了，而是它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那种局地的范围比较小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最近咱们北京连着出了几次了， 是 啊，房山出了一次啊，其他地方也都出过，就是出现了一些雷雨大风啊，甚至夹带的冰雹啊，这个造成一些损失，这种情况局地的灾应天气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说到两位刚才说到咱们国家的沿海地区当前正在严阵以待的这个台风天气，其实我们想起来，其实要比咱们正在经历的这个炎热酷暑更加凶险。那么到目前为止，除了已经离开我国沿海的灿红台风，可以预见的是还有台风正在酝酿，即将登陆。那么目前我们的措施和手段能不能做到有效的应对台风天气？还有大家关心连发的台风呢，跟当前的这个气温变化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气候变化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本周北京进入今年夏天以来最热的时段，北京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黄色、橙色高温预警，局部地区更是记录下40摄氏度的高温。与此同时，台风灿红刚刚离开我国东部沿海，在韩国登陆，另外有可能登陆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台风浪卡已经在酝酿之中。那么今年入伏之后，北方的高温图将会是怎样的曲线？为什么沿海地区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组团登陆的一连串台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风云激荡的仲夏时节。 北京时间12:44，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高登毅研究员，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明英先生。那么在北方生活的人，确实我们很少，就是说几乎好多人吧，是无法想象这个台风的威力的。咱们如果春秋季刮风刮到七八级，就觉得已经出门就很凶险，寸步难行的一个局面了。那么我们看到台风的预报，好像印象中动不动就是12级，或者甚至更高啊。那么就刚刚过境的这个灿红来说，原来预报更多的说让福建沿海做好准备， 然后登陆，但是后来实际上是在上海附近登陆的啊。那么这个台风的路径，还有它这个破坏程度，还有各方面这个预测和预报的差距，为什么看起来还是比较大的呢？ 关于台风的移动哈，首先说一下台风移动的话呢，大概受这么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台风本身旋转的非常强，我再解释一下子啊，好多人觉得这个风大叫什么？哎呦，这个风真大，就是台风。再大就是龙卷风。实际上，台风和龙卷风都是我们天气系统，它是一个这个低压的一个涡旋，中心数值中心的气压数值非常低，这么一个涡旋。台风也是这样的，龙卷风也是这样，龙卷风比它更小一些，因为它这个天气涡旋呢非常强，所以造成的风也非常大啊。这个是第一个，台风不是风，是天气系统，而台风能产生非常强的风，龙卷风也是这样，龙卷风不是风，天气系统它也可以产生非常强的风。台风的话呢，它移动，它首先呢，台风自身，因为它这个在地球上它旋转，它要受到地球的影响和台风自己的一个力，我们叫台风内力，它会向西北方向移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台风还要什么，受到它的一个这个操纵的引导气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引导气流就会在这个它沿着引导气流一开始向这个偏西方向移动，然后越过了副高太平洋极限，然后呢会向偏东方向移动，一般这样的。再一个呢，就说所谓的特殊路径了，特殊路径有好多，比如说这次三个台风，它台风之间和台风之间呢也会产生一个这个相互的作用力，就是说它的移动就不太规矩。比如这次相对比较好，一个台风在相对这个南广东登陆，第二个台风它会向北一些，在这个浙江登陆，可能第三个台风再要登陆就更北，在山东登陆。当时这个现在看它登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可能就到转了到日本去了。就一个台风比一个台风的位置要偏北，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它比方说双台风，两个台风在海上形成以后，它会两个台风在海上打转 啊。 这个路径非常不规矩的，所以总体来说呢，台风的这个移动呢非常复杂。台风的形成，因为它是在低纬靠近赤道附近，叫低纬的这个海上形成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高温高湿。所谓的高温高湿就是能量非常大。这样的话呢，它在形成以后逐渐呢向北移动。啊，这个受它的内力，受它的引导气流，包括受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的这个力外力的作用，会产生一定它自己的本身的一些移动。台风影响主要是登陆以后，在海上好像对我们，因为毕竟那个人类少一些， 是 影响也小一些。登陆以后影响比较大。刚才说的大风这是一方面，另外降水。台风是应该说的怎么说呢？它好像是在一个空中的大水库 啊， 把这个水叫这那个下来，很了不得的。台风是刚才我们说了，台风几个都带来的灾害，但是台风呢也有它的好处，就像我们说的大水库，咱们北京特别希望有个台风来。如果一个台风来，我们这个密云水库也好，官厅水库也好，就可以满了啊，那就好多了，对吧？它是有利有弊的。 刚才两位也谈到，就是说这次的三个台风，灿红、莲花和浪卡，浪卡现在正在酝酿之中。那么我们过去确实很少在报道中遇到，就是说三个台风接踵而至，或者说几乎是同时间生成的这种情况。高老师，这个三个台风组团来访的这种方式，在往年算不算常见？还有咱们国家受台风这个灾害的影响，在世界范围来说算不算频繁呢？ 其实有几位科学家统计过，他们统计了大概是50年的这个台风的情况。根据他们统计结果呢，在七月中下旬到八月，在这个时候生成这个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台风叫台风群，这个几率不是太小 啊， 不是太小。那么比如说他邱云烟，他统计了1949年到1969年，就是20年代的这个台风资料，他就说在这20年当中，就三个以上台风一共有30几个 啊， 然后其中有32个是带来了大的降水，多少呢？200到400毫米以上， 而且他的统计还说了一个，凡是在七月底到八月份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三个台风是以上来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了。它其中一般会有一个强的台风移到很白的纬度。50年8月份就是这样当中一个台风到北京来，带来了448毫米的降水。 哦， 还有69年的一次也带来了强的降水。所以对于我们北京来讲啊，我想天气预报如果说在特别是八月份如果出现了台风群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个台风会往高纬度来，说不定到北方到北京带来大的降水，这个可能要还是要注意的。当然降水带来了它可以解决旱情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防洪搞得不好，像北方啊它防洪都不如南方，如果一下那么多水降水下来，你要带来很多危害的。 嗯，台风还真有可能到北京，就是可以说真的到过北京。 嗯，到过，到过， 到过。 这个最明显的是说，那个72年，当时我们还不，我们当时就没有这个台风命名。 啊， 72年的3号台风，它就是两个台风，双台风在移动，移动到了这个黄海的北部。 嗯， 这个时候呢，正常情况下，这个台风应该向东转向。 嗯 经过日本走了，那次就是很特殊，他走到这个黄海北部以后，他没有向东转，而是向西了，向西正好经过这个渤海，就是黄海到渤海之间，渤海海峡进到渤海，进到渤海以后在天津登陆，然后到北京，最后就消在北京。72年这个给咱们北京带来雨非常大的，当时我们现在历史记录上最大的降水就是在枣树林这个怀柔，当时就是这个台风造成的。 哦、 当时的降水可能是过程雨量将近600毫米，非常大的一次降水。 嗯，五年的一次是叫到哪儿？叫到三里河。 哦，这个确实是出乎很多听众的这个这个预料，或者说是过去知识的这个积累哈。我们看到就是说灿鸿当时要登陆的时候，新闻中了解到就是涉及到的浙江、上海、江苏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就像高老师说到的一样，像这些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啊、广东，他们常年都做这些方面的准备。那么，就咱们国家目前所具备的能力来说，咱们现在这个经验啊，这个就是财力啊，各方面都提高了很多。就我们目前具备的能力来说，能不能说到我们能不能说我们现在面对这些大的台风的时候，可以把损失降到最小？还有就是刚才两位也谈到，虽然大家知道的不多，但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它到过北京。像这种小概率事件，咱们北京具不具备防范和减灾的这方面的能力？ 这个关于防台风这个问题啊，把损失降到最小，这个最小是个相对概念， 是 啊，这个不能说是一点没有，这是第一个这个概念。第二个的话呢，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咱们北京在2005年出现了一个台风，我们预报叫什么？叫麦沙 啊， 对， 这个麦沙台风的话呢，当时预报哎要到北京来，这个最后呢，离北京差100公里，就是这个中心，从天津渤海偏过去了。北京的东部下了一些比较大的雨，北京的这个大部分地区降雨并不大。那次这个麦沙的话呢，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虽然麦沙没有像我们预报这样的直接到北京，对北京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是那一次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北京做了一次应对台风的一个实际演练，那是整个全市都动员了。因为气象台报了这个台风以后的话，从市政府当时还没有应急办，就整个是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各个部门都在做应对台风的这个准备。到最后呢，台风没来，雨没下这么大，大家好觉得空准备一场。我觉得市政府这点的观点非常好，虽然没来，但是我们等于做了一次台风的演练。 是 啊，这个就从麦沙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应对它，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做这方面的这工作还是应该说很全面的、很细致的。至于一点损失都没有，我这个很难说，但是能适当的减低到相对比较低的程度，我觉得咱们还是有这个信心的，有这个能力。 通过上次的演练，是不是也说明就是从预报到这个台风真的接近 偏过去当然更好啊，或者说它到达北京这个时间准备的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吧。 对，在预报台风的时候呢，这个现在因为我们这个预报手段，无论是数据预报也好，还是通过这个气象卫星的这个监测也好，对台风的预报轨迹现在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把握的。特别是提前3天左右，这个是应该说是很有把握的。像咱们这次的这个灿红，包括这个连。